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却看见

着，假装过得优雅，孤独他呀，像个哑巴，让你心都沙哑，吹嘘呀，干枯的河，落寞的火车。